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五，农历8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么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呢，明天和后天，周六和周日都还是工作日，因为再工作两天，我们就将迎来十一小长假了。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昨天夜间降雨的影响，早晨湿度大，能见度差，大部分地区不足1公里，部分高速已经实施了封路措施，早间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儿，能见度逐渐改善，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雨后天气进一步转凉，一场秋雨一场寒，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短时局地有大风，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再来看一下，未来两天城区都没有降水了，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9月28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庙内将会礼乐和鸣，举行公祭大典。究竟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在现代社会如何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北京孔庙和南京夫子庙、吉林孔庙和曲阜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您知道北京孔庙始建于哪个朝代吗？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今天呢是9月28号，孔子诞辰纪念日，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孔庙的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一起说说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经典。那么您知道北京的孔庙始建于哪个朝代吗？元、明、清。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展览方面，北京室内装饰和设计博览会暨智能云栖生活节昨天在顺义新国展开幕，为期3天，展会规模12万平方米，设置了定制家居、设计创意、智能家居等8大场馆。为了迎合时下设计潮流，本届展会携手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特设专题展，观众可以见到上百件顶尖的设计作品，涵盖了家具、文具和消费电子等产品。现场将设置智能云栖综合体验区，全球30多个自动化、智能化家居品牌以及多家畅销单品家电巨头企业都有新品展示。海上墨韵上海豫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在北海公园产福寺开幕了， 展品是从豫园管理处珍藏的几千幅海派书画名家作品中甄选出的61件套海派书画精品，包括汤露明的《梅花仕女图》、任伯年的《菊梨秋鸡图》、吴昌硕的《篆书七言联》等海派书画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作品，展现了海派书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和精彩纷呈的笔墨情趣。2018北京798艺术节昨天拉开帷幕，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798艺术园区将举办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展示活动、研讨会、涂鸦等几十场艺术活动。本届艺术节的主题展览名字叫《行进中的历史》，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以艺术的视角呈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艺术节组委会还邀请了来自俄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知名艺术家和中国的创作团队，携手在创意广场创作了180平米的大型艺术涂鸦。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其他消息，继网站平台和制片方发起的演员限薪潮之后，对天价片酬进行限制的做法如今已经蔓延到了综艺领域，接下来将严控综艺节目艺人的片酬，每期节目艺人总片酬不能超过80万，常驻嘉宾一季节目下来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但是限薪令能否落实业内也是普遍存疑，到底是演员自降片酬还是制片方不再出高价呢？双方往往是处于拉锯战中。庆祝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15周年暨改革开放40年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10月3号到7号晚上的7点半，姜昆、李金斗、宋德全等多位相声曲艺名家将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为老百姓送上5场惠民演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于2003年10月3号，15年来坚持以文化馆为阵地，坚持20元的低票价，每周六风雨无阻举办相声专场演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了《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版》，对网络成瘾的定义和诊断标准进行了明确界定。网络成瘾指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网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其中持续时间是诊断网络成瘾障碍的重要标准，一般情况下相关行为需至少持续12个月才能确诊。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发病率是 6%， 中国比例接近 10%。目前中国关于这个领域的治疗规范还在制定当中。11国庆假期前后，从中国香港准备前往日本的旅客要注意台风潭美，预计它的强度会于明天率先冲向冲绳，然后呢向东北方向移动，很大机会会横扫日本九州四国本州中西部地区，破坏力可能相当于月初登陆日本的强台风飞燕。日本气象厅提醒，潭美是今年第5个猛烈的台风，根据各大气象机构评级，目前潭美接近于今年台风山竹巅峰时的强度。泰晤士高等教育2019世界大学排名出炉，牛津大学连续第3年位居榜首。中国大陆有72所高校入围，其中清华大学排名第22位，居亚洲高校之首，北京大学下降4位，名列31。从整体高校分布来看，美国仍然是排行榜上入围高校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大陆是亚洲高校中入围数量最多的国家。从去年的63所高校增加到了今年的72所高校，其中有7所高校入围了前200名。由于边骑自行车边用手机引发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荷兰政府着手立法禁止骑车的时候使用手机。荷兰现有法律禁止驾驶机动车时使用手机，免提刑事除外，违者将受到最高230欧元，约合1800多元人民币的罚款。新法律草案首次明确规定，骑自行车同样不能用手机，处罚金额将在法案征询公众意见之后确定。交通大臣说，上路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骑车用手机和开车用手机一样的危险。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边骑车边用手机引发的交通事故日益增加。荷兰道路安全组织的数据显示，年轻人骑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中使用智能手机引发的事故约占 20%。 为了防止低头族出事，荷兰去年试用新型信号灯，高度和脚步相当，以便低头看手机的行人能够注意到红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教委将面向16区中小学生抽测体质，对6万名中小学生进行体质监测，监测数据将作为评价各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依据。这次测试内容根据不同年龄学生设置不同分组，其中身体形态类中的身高体重、身体机能类中的肺活量以及身体素质类中的50米跑座位体前区是各年级学生的必测项目。以男生耐力跑为例，初高中测试1000米跑同样是拿满分，初一学生跑3分55秒就可以了，而高三的学生需要跑进3分20秒。女生的一分钟仰卧起坐项目，小学三年级学生做46个可以得满分，而高三的学生要做55个才能得满分。您家的物业信用怎么样呢？本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正式实行动态管理，并通过官方网站和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来公布。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良好信息和不良信息，其中基本信息可以根据企业名称、关键字信息进行模糊查询，也可以按项目数或总面积进行排序查看。11去各个景点门票方面有惊喜哦，北京鸟巢、京东石林峡、莲花池公园、丰台公园、万方亭公园和古北水镇6个景区将实行降价措施或免费开放措施。怀柔区的红螺寺、青龙峡和喇叭沟门原始森林3个景区也取消了原定于8月的涨价安排。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相关文件。目前本市景区的票价在全国整体是处于中低水平。今年11黄金周期间，新零售企业盒马将开出丽泽店、八角店、长阳店和西二旗店4家，到时候将实现主城6区的全覆盖。目前盒马已经可以为约400万市民提供手机下单最快30分钟免费送达服务，同时注重本地化采购和加工，也成为新零售企业的重要运营手段。其中本月底密云水库开鱼，号称密云三宝的小银鱼、撅嘴鱼和胖头鱼也将首次引入盒马门店销售。北京动物园有了新的居民，昨天下午四只青海特有的鹿种白唇鹿经过严格的检疫之后，在北京动物园和游客见面了。这四只白唇鹿由青海省赠送给北京市，未来将放在北京动物园饲养。白唇鹿是大型的鹿类，鹿的周围和唇的周围和下颌是白色的，所以叫白唇鹿，也是我国特产的动物。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

系列访谈的直播，今天中午的11点，我将在中国美术馆，来这个和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吴维山做一个访谈，畅谈他的这个40年的求学梦，他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传奇，那么是今天中午的11点，因为原来呢定的是这个早上的9点多，因为吴馆长呢他有这个工作方面很紧急的事情，所以往后推迟了一点，中午11点开始，也欢迎大家呢来通过一直播还有这个新华社的一个这个直播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11期间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会播出这期节目的录音，也欢迎大家今天来围观。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井台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9月28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孔子诞辰纪念日。在今天这个日子，各地的孔庙都会有纪念活动。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就要和您一起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感受今天的祭孔大典，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和智慧。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孔哲。孔哲您好。 啊，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孔哲来做客。孔哲这个哲字呢是两个吉祥的集合的一块儿。 嗯，对，就是哲学哲的一个一体字。 哦，那么您是姓孔，又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工作，所以我们很好奇，您是孔子的后人吗？ 啊，我是正经的孔子后人。 真的是？ 对。 哦，那您这已经到第几代了？ 我出生在那个山东曲阜，我是出生在山东曲阜孔府东路的一个小院子里。 哦， 今年是孔子诞辰2569周年，因为我们这个孔氏家族有自己非常严谨和准确的家谱。 嗯， 我们的家谱是世界上毫无疑问是最长的、最准确的家谱。 嗯， 最早跟我们做家谱的是写《史记》的司马迁。 嚯！ 他在那个孔子世家里呢，就把我们这个孔子的五世祖到那个他同时代的几十几代人都写明白了。然后宋代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正式的修家谱。 嗯。 到明代的时候呢，确定了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的一个制度。就用中国的纪年来说的话，就是甲子年大修。 嗯。 甲午年小修，但是因为这种原因呢，也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实行。 嗯。 建国前最后一次那个修家谱呢是1937年，当时是最后一任的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他主持修了一次家谱。 嗯。 最新的一次修家谱呢就是从1999年开始，历经10年，在2009年最终修订完成了。我在家谱中的名字呢应该叫孔令哲，因为我是孔子的第76代后人。 76代，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如果按家谱里排序的话，您应该是3个字，而且有一个字应该体现您那个辈分是吧？ 对，没错，我们的中间字都是辈字应该是。 嗯，您中间是什么字刚才说？ 令字。 令字啊。 对。然后就是我们孔氏家族呢它有这个20派60户。我们算是离这个就是继承孔子这个衍圣公这个爵位比较近的一派，我们是第一派的第4户，道沟户，就这样子。 哦，所以说，后来呢，这个应该从学校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孔庙工作，对您来说也是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啊，对，曾经有一次有一个采访问我说这个，他问我说，你说这个北京孔庙跟这个山东曲阜孔庙有什么区别呀？我说我觉得 我觉得区别谈不上，有一个最大的就是让我感到特别亲切的地方就是味道。 嗯， 因为曲阜孔庙里种的也是柏树， 哦， 北京孔庙里也是柏树，我从小就在曲阜孔庙里跑着玩长大的。 嗯， 所以我到了北京孔庙一深呼吸一闻那味儿，就是，哦，好亲切，到家了，就是感觉。 您是从小经常去还是就住的那附近啊？ 我 您不会住在那庙里吧？那不能够吧？ 庙是不可能的，我就住在附近，然后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关系嘛，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在孔庙里跑着玩长大的。 嗯，好，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今天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其实如果大家关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会看到发的公告说，实际上今天上午的8:30一直到中午12:00，对散客观众是实行半价票优惠的。购票之后从西侧国子监入口入馆参观。那么这是国子监那边是可以开放的，而孔庙今天上午不对外开放是吧？所以才半价哈。 不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误会 啊。 就是其实我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是非常欢迎所以各界人士去参与到这个祭祖活动当中去的。 哦， 你看我们这个票价的半价优惠，你就能够看见，从国子监和孔庙相邻的东那个国子监东侧的一个小门叫池敬门，进入孔庙去进行祭孔。 嗯， 我们是按照古制来的，然后我们想观众都从国子监进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有序，能够先接受一下基本的这个礼仪培训，然后就一起去祭孔，是这个。 你看，所以您今天来给大家澄清这个非常重要。现在是7:56，一会儿8:30。开始，祭孔大典什么时候开始啊？ 9:30。 9:30开始，也就是说今天会有隆重的祭孔大典。其实每年的9月28号，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或者是全国的孔庙都会搞这个活动，是吧？ 我们北京孔庙今年应该是第10个年头了。 第10个年头了，那您跟我们说一下，今天北京孔庙的祭孔大典是从9:30开始，大致会多长时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流程或者是规模？ 我们那个祭孔典礼呢，它是按照这个明代的祭孔仪式来的，但是又跟又和现在的又结合现在当下这个实际情况呢，做了一些修改。 嗯， 我们的现在的主要步骤呢，就是有迎神，就是由那个县官去把孔子的神位从大成门前请到大成殿内。 嗯， 然后有出现，就是第一次向他们表达敬意，就简单的说，要向孔子表达敬意，然后向孔子的神位前献上帛。就是所谓的丝织品， 嗯， 然后献上爵，就是酒，然后呢，再按照顺序呢，按照顺序向这个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进行配位的出现， 嗯， 最后呢，要向12哲和2吴的新颜仙如进行分献，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仪式的第一部分。 啊，这才第一部分。 对，然后之后第二部分呢叫亚献， 嗯， 就和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嗯， 第三部分呢叫中献，就是也和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就经过这三次献礼之后呢，就开始要送神，就是把这个孔子的这个和这些先贤的这个所谓的神灵啊， 嗯， 送走。最后的一个步骤呢，叫做望义疗，就是把写好的祝文放到我们那个孔庙里有一个专门的建筑叫疗炉， 嗯， 要烧掉。古代都认为是烧掉了神才能够知道嘛。 对对对，给他们送到天上去。 对，然后在出现亚献和中献的过程中呢，还有专门的音乐和舞蹈。这样， 那要历经多长时间这一套程序下来？ 应该是1个小时左右吧。 也就是说，如今天早上9:30开始的话，会持续到10:30结束。 对，应该是在10:30到10:50之间，大概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买了票去孔庙和国子监参观的话，大家是可以在旁边围观这套典礼的，是吧？ 不是围观，你可以亲自参与到进去。 啊？怎么参与啊？ 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祭孔它不光是只有执事和这些乐舞声啊， 嗯， 它还有一些这个围观的就还有一些这个参与的那个群众嘛，就他在旁边要跟着那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叫主持人一起向参与到行礼过程当中去。 哇，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不需要事先报名，您只要进去在旁边一起来表达您的尊敬之情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哇，太好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您来说是特别的合适哈。如果大家想去的话， 时间来得及， 9:30到那儿，10:30快11:00结束，11:00正好可以在这个网上看。我和吴为山的专访是吧？这就连上了， 两不耽误。 好，那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儿要先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请孔哲来给我们介绍孔庙祭孔大典。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2台 OLED， 其中就有1台是创维。 你知道吗？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五，农历8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雨使得天气进一步转凉，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没有降雨，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9月28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庙内将会礼乐和鸣，举行公祭大典。究竟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在现代社会如何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北京孔庙始建于元代，历代多次重修，是元明清三代祭孔建筑，又名先师庙。庙坐北朝南，大门称先师门，仍保持元代风格。整座孔庙建筑布局科学，规模宏大，凸显皇家气派。北京孔庙和其他地方的不同，因为它有碑林，其实就是一部石刻的功名簿。元明清三代的读书人，凡中了举人的，就在此立一块石碑，一举成名天下闻。所以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代。来看第二道题，下面的语录哪一句不是孔子曾经说过的？ A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B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C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一道题的答案呢应该是 A， 我们看到像田耕啊，还有这个红十字啊、一一啊、心宽体盘啊、红生啊、彤彤啊、明妃经啊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第二道题呢说的是哪句不是孔子的语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 A，B 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C 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8号孔子诞辰纪念日，在今天这个日子，各地的孔庙都会有纪念活动。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您一起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这是咱北京的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感受今天的祭孔大典，也跟大家一起说说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和智慧。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孔哲，孔哲也是孔子的第76代孙哈。 对， 哎，那么孔哲刚才也跟我们介绍了，今天呢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会有活动，早上9:30就会开始，祭孔大典会历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刚才说了，今天上午呢对散客观众是半价优惠的，对于老人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哈，赶紧告诉大家。 好像是那个北京市凡是持有这个65岁以上老年证的人都可以免费进入这个孔庙进行参观，不是今天的活动，是 每天都有。 对，是一直这个活动。 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哈。那我们刚才您也说到了，今天早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祭孔大典的一个大概的仪式。那其实祭孔呢，也是我们华夏民族为了尊崇和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或者是文庙哈。也可以说是举行的隆重的这个祭祀典礼了。那么这种祭祀大典呢，2000多年来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古代的祭孔也有这些仪式吗？我就很好奇，历史上有哪些比如说比较经典的这种祭孔的仪式或者是故事呢？ 其实呢，这个汉代的史书中，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啊，都有关于这个祭祀孔子活动的记载。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就是没有记载下来祭祀的流程。到了晋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定下了祭祀孔子的制度，可是也是没有留下这个流程。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对于祭祀的服装却有记载，比如说皇上或太子去祭祀孔子的话，应该穿什么样的戴什么样的冠，穿什么的衣服。南北朝时候呢，就开始有比较详细的这个仪程记录下来了。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最终定型，后代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唐代的这个流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至于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谈的就是第一位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到曲阜去祭孔的人是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 对，这个呢比较有意思，他到了这个曲阜之后呢，他是以太牢之礼，就是用猪牛羊三牲来祭祀孔子。这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高规格的礼仪。但是你去看史记会发现，在刘邦没有当皇上之前，他对这个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却是很鄙视的。史书中记载呢，就是孔子刘邦，不好意思刘邦会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在里面撒尿。他看到儒生的服装，他就会觉得很厌恶，很不自在。他有一个后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大臣叫苏孙通啊，他去见刘邦的时候，他还专门脱掉了儒生的服装，换了一个楚人的服装，因为楚人服装比较奔放，比较简易嘛。他去见刘邦了，可是等到他拿到这个当了皇上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在这个朝堂之上没有礼仪。和当年一起打天下的这些将领们就是大呼小叫， 都没什么规矩， 对，特别没规矩，特别没范儿。然后他觉得自己当皇上就挺没劲的。这个苏孙通呢，就给他说是这个儒家打天下可能不成，但是守天下是可以的。他就从山东找了一些儒生，然后又结合自己的这些弟子，就给这个刘邦定了一套这个朝堂的这个礼仪。这刘邦后来一看，终于找到做皇帝的感觉了，就很开心。所以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他专门到曲阜去祭孔，可能是他从内心隐隐约约也觉得这个儒家思想对于这个汉朝的这个长治久安还是会有帮助的。 是啊，儒家思想能流传下来肯定有它的原因的，他也是刘邦后面慢慢才认识到哈。 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祭孔的都是社会地位很高的男性官员。历史上只有一位是女性去祭孔。她是元代的公主，她叫祥哥吉拉。 哇， 她呢，她的身份是很高贵的，她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黄金家族的后人，她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女，她的地位很高。然后呢，她那个出嫁之后呢，她和她的这个驸马，就她的丈夫，就 她的夫君， 对，她非常的崇，就是这个仰慕这个儒家的文化。然后呢，她最后那个给他一个封号呢，叫鲁国大长公主，给他一个这样的这个封号。然后呢，他两次派使臣 亲自去孔庙祭祀孔子。现在呢有两通碑啊，就是一个叫皇子大长公主降香碑，因为她是当时皇上的那个姐姐嘛。 嗯。 不是姐姐，应该是姑姑，她是大长公主。 哦。 还有一个叫遗址试点祝文碑，这是目前来说仅有的两座，就是孔庙里的是个女性的祭孔碑。 这在哪儿啊？这俩碑？ 这在山东曲阜。 山东曲阜。 对，因为它封到鲁国嘛，鲁国就是曲阜嘛。 哦。哦，所以有这么一些很特别的关于祭孔的故事哈。 对。 啊，孔哲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也是让我们长了见识。还有，再接着说。 啊，还有哈，还有那个康熙祭孔也是也有一个小故事，因为康熙呢，他是多次南巡嘛，他也到了这个山东的曲阜，他到那个曲阜孔庙大成殿里，他对着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这是很 这很崇高的礼仪了。 对，崇高礼。可是呢，他到了孔子的墓前。他就犹豫不决，他不行礼了。 哦， 这个当时陪同的这个衍生公就慌了，说：“哎，这为什么皇上就是在大成殿也能行礼，为什么到了这儿反而不行礼了呢？” 嗯， 这是陪同的人看出来的。陪同的人也很有名，他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 哦， 他发现了问题在哪？是因为在孔庙大成殿里，孔子的神位前，他有一个牌位嘛，牌位上写的叫“至圣先师”。 嗯， 而在这个孔子的墓上呢是。墓上写的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墓，他写的是王。 哦， 这个皇上认为我可以拜老师，皇上是可以有老师的，但是皇上不能去向王去行这个三跪九叩之礼。 他才是最尊贵的王。 对，这是孔尚任就急中生智，就拿了一块皇家用的这个明黄色的一个皇翎子，就盖住那王字儿了。然后这个康 太懂皇上心思了， 康熙过来一看，哦，这可以，然后就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也因为这个极致，后来这个康熙觉得这个孔尚任是很聪明的，就把他就招到北京，来到我们北京的国子监做了五经的博士。 哦，哎呀，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 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鲁迅大家都知道啊，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干将，是坚决反对旧文化的一个领军人物，可很少有人知道。鲁迅其实小故事就是，鲁迅大家都知道啊，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干将，是坚决反对旧文化的一个领军人物，可很少有人知道。鲁迅其实。在1913到1924的这12年间，他在北京，当时叫做国民政府嘛，国民政府的这个教育部任佥事兼科长，他正好是我们北京孔庙的主管。 哦， 然后在其 这个职位啊， 对，在其位谋其政，他组织过很多次的祭孔活动。 哦， 他当时住在北京，所谓叫现在叫外城啊，就当时叫外城啊，少先会馆。在这个北京外城的西南，而我们北京孔庙呢，它是在内城的东北。当时祭孔要黎明就开始，很早很早，他无法从这个西南角 跑到 大对角，再跑到我们东北角来，所以当时他就寄宿在我们国子监西厢里，他就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一早去参加活动，然后到因为那个时候祭祀比现在早，到8点多钟就结束了，然后他再回去。 哦，这样 对， 跟我们上早班是，如果太早的话，就得家住的远，就得住这儿。 没错，他也是为这个生活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压力就在。 所以他跟孔子也有这样的一段缘分，也是挺难得的哈。 对，这个很少有人知道。 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公布了第一题的答案，说这个孔庙是始建于元代，这是北京的孔庙哈，始建于元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建的这个孔庙呢？ 哦。这个孔庙它始建于是元的大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302年，其实就是元朝的第二个皇帝叫元成宗在位期间建的。但其实在元世祖定都北京之后，他在这个刘秉忠啊，就他那个汉人那个著名那个谋臣的这个帮助下，他要规划北京城。北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刘秉忠来规划建立的。然后早在至元四年，也就是在1267年，他就在今天我们这个孔庙的位置就画好地基了。可能当时也是因为有太多需要盖的，太多需要修的，财力啊物力可能都不够，所以这个事儿就耽搁下来了。但是一直呢，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时候就一直没有修这孔庙，一直到元成宗的时候，大德六年开始修，然后大德十年就修好了。然后明清两代虽然多次增建，但现在这个孔庙的先师们还是能够看到元代建筑的痕迹。 哦，还是能够看到的。 对， 从哪些地方能看到呢？ 就是斗拱。 斗拱， 对，就是屋檐底下那个斗拱。元代的斗拱是非常粗大、非常粗犷的。明清的是非常 精致非常细小的，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等于元代那个斗拱到现在还在用着。 对， 哎， 应该是那个可能未必是那个斗拱。 嗯， 但后来 但按那个原样修复的， 对，因为它可能后来修复的时候还是按照那个形制来修复的，这个样子。 明白了，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有这个左庙右学的这样的一种古制，所以呢，孔庙和国子监是在一块的。我们现在也是说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啊，连一块说。之前呢，其实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说这个北京的孔庙，它的主体建筑都是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这是皇家才能用的，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最高的规制了哈。 嗯，孔庙的主体建筑采用黄色琉璃瓦呢，就是在古代建筑规制中是应该是最高规格的了。 嗯， 孔庙它刚才咱们说了，它始建于元代，但它呢一开始并不是这么高的规格。在明代的时候，把孔子的祭祀升为大祀，就是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的时候，它的建筑也不是最高等级的，采用黄色琉璃瓦呢。一直到乾隆二年的时候，乾隆皇帝他下令把这个大成门和大成殿的这个瓦全部采用黄色的琉璃瓦。 之前不是黄色的？ 之前不是，之前应该是绿色的。 嗯， 然后到了 乾隆皇帝真的是好有文化 呀。到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他又把我们那个院内所有的清代的碑亭也从绿琉璃瓦换成了黄色琉璃瓦，就现在所谓的主体建筑都是用黄琉璃瓦，是乾隆皇帝完成的。 嗯，那么刚才您还说到碑亭也换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碑哈。北京孔庙和其他地方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之一就是这里有碑林。这个碑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孔庙的这个碑林呢，主要就是指这个孔庙第一进院路的这个进士提名碑。进提名碑呢？ 进士提名碑，您慢点说。 进士提名碑， 哎， 它一共呢有198座进士提名碑，其中元代呢有3座，明代有77座，清代是118座。 嗯， 它记录了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 嗯， 元代他开了16次的科举，但是现在只找到3块，是因为这个明代他们，就是明代这科考完之后啊，他们为了省事儿，就把元代碑上字儿磨去了， 给抹了， 对，抹了，然后上自己的字儿，所以现在的三块呢，还是在清康熙时候对国子监的地面进行整修的时候挖出来的。 嗯， 我们明代的呢，应该是只有永乐之后的进士提名碑。之前的提名碑呢，当然应该就是在南京啊，因为那会儿的，明代的那个都城是在金陵嘛，就是所谓南京。 嗯嗯。 在南京的国子监，但今天也找不到了。 嗯， 就这样子。 嗯，所以现在的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实际上是有189座碑林。 198座。 哦，198座。碑林实际上上面就是刻着 51624名。 就等于是每一科出来之后，就是那一年考上的那些人， 对，每一科所有人的，就比如说你，比方说你今年考的， 嗯， 然后你考中了，最后给了你的进士的这个就你考上进士了，然后你的姓名、籍贯和名次都要刻在这块碑上。 您跟我们说啊，这个进士是相当于考成什么程度叫进士了？ 啊，进士以现在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准确的，大概。 就比如说他先经过了这个乡 那个以这个明清这个两朝来说呢，他是有这个三级考试制度，所谓的叫乡试，就在各个省或者是几个省一块儿举行考试。 嗯， 你要考中这个资格呢叫举人。 嗯， 你有了这个资格呢，就可以到北京来参加会试，就是天下的举子都到北京来参加会试。 嗯， 会试再考中之后，你才有资格去参加殿试，由皇上亲自来考你。 嗯， 它是有三级的考试。 嗯，这个进士是在哪一级？ 啊，进士就是你通过了殿试之后， 嗯， 你就是进士。 啊，那就是 每3年考一次。 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状元、榜眼、探花，完了之后，其他的那些就是进士，是吧？ 状元、榜眼、探花也叫进士， 也叫进士，只是他们是头三名哈。 对，只是他们头三名， 哦、 就特殊的称呼。 那一般的那个碑上面就一榜的这个进士会有多少人呢？ 大概是300多人左右。 300多人。 对。 哦，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哦，这里头有些什么比较著名的人物？您说一下，我们可能知道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那个，我觉得首先咱要提一下这个北京城的保护者，于谦，他是永乐19年辛丑科的进士，他在会试的时候是第一名，叫会员，非常厉害，但在殿试的时候呢，他，可能作为一个这个血气方刚的这个年轻人，他针砭时弊，他批评朝政，用词非常的 犀利激烈，结果就触怒了永乐皇帝。 嗯， 永乐皇帝心想，你这还没考上呢，你就这样，这，所以就把他从本来的名次很高，直接给他降到了三甲第92名。 哦， 然后明英宗被太监忽悠着去土木堡对，去和瓦剌军打仗去，结果被俘了嘛。 嗯， 然后北京城就被围了。 嗯， 当时呢，那个大臣们就说咱跑吧，迁都吧，所以就是从北京迁走嘛。但是于谦呢，他就这个力排众议，他就要保卫北京，最后就把北京保卫下来了。最后还留下了他为官非常清正不阿。 嗯， 最后留下了著名的诗篇叫《石灰吟》嘛。 嗯嗯，于谦 对。还有 不是说相声那个， 不是 古代的名臣。 对，他今天在北京还有他的祠堂呢，在东单附近，好像叫西表背胡同吧。 嗯， 然后我们前面说过，就这个三级考试嘛，乡试、会试和殿试。 嗯，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就是解放的解。 嗯， 会试的第一名呢叫会元，就是会医的会。 嗯， 啊，殿试第一名大家都知道， 状元。 对 啊，三个元。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你知道，三级考试中你都拿到第一名叫连中三元。 啊， 但是明朝这。整个这一科，明朝总共考了80几科，只有一个人做到了连中三元，他叫商禄，他是明正统十年乙丑科的进士。 嗯， 在土木堡之变中呢，他和于谦是一样的，也是要保住北京。 嗯， 反对逃跑。 他是三科进士， 不是 啊，不是说错了，就是三连中三元。 对，他是连中三元。 哦，这个很厉害啊！ 明朝一朝之中只有他一个。 那是每一次考试你都能得第一，这个很不容易，发挥相当稳定。 不是每一次，关键他是在难度越来越高的考试当中，你都拿了第一名。 嗯， 还有比较有名的，就像明朝他有一个最年轻的状元，他叫费鸿，是明成化年间的一状元，他。考中状元的时候只有区区的20岁， 哇， 20岁的时候已经天下皆知了，这个然后他历经了四朝，他的兄弟和他的儿子也都是进士出身。 那是他这个考上状元才20岁，可不是这个还有当官的这个年头能够很长啊，只要活得长就行。 然后剩下明代里还比较有名的，像这个嘉靖26年的这个二甲第9名张居正，他是著名的改革家嘛。万历11年的汤显祖，他是这个中国这个戏曲的这个开拓者嘛。 嗯 嗯。还有就是万历17年的传卢是什么意思呢？传卢就是二甲的第一名，就一甲的前三名不是状元、榜眼、探花嘛。 嗯， 二甲第一名就叫做传卢。 嗯， 董其昌他是书画大家。 哦，是是是。嗯， 他在这个中国这个美术史上地位也非常的重要。 对， 这就是明代的这些啊，清代就更多了。 嗯， 清代我们就比较熟了，比如说有个叫彭定球的，他是康熙15年的一个状元，他不喜欢做官啊，他前前后后在北京就待了4年，在还都是在这个翰林院待着，也没有做过大官，就回家了，也回家养病去，可能觉得不大适合他。 啊， 他回家之后呢，他在家里有一次他盖了一座高楼，柱子都立好了。 嗯， 他朋友来说，哎呀，这楼盖好了应该挺高挺漂亮的。 嗯， 他没弄明白什么意思。 嗯， 后来他才悟出来了，是朋友是说你这个楼太高了，你挡住邻居家的采光了。 哦， 于是他就让自己的这个家人就把这个柱子给锯短了。 嚯， 别人都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楼啊高一点矮一点住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让邻居感到不快，那就不对了。 有学问的人真的是就是哈，能够那个 就不一样， 他这种知书达理哈。 嗯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哦。 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9月28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庙内将会礼乐和鸣，举行公祭大典。究竟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在现代社会如何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来看第二道题，下面的语录哪一句不是孔子曾经说过的？ A.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B.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C.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在9月28号孔子诞辰纪念日这一天，我们请到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孔哲，来带我们一起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感受今天要在这里举行的祭孔大典，以及了解一下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和智慧。网友耿晓东说我去过孔庙，对那儿的石鼓印象特别的深。大成门和石鼓，那就已经是孔庙的第二道门了，是吧？ 对，大成门是孔庙的第二道门。 嗯， 这个石鼓呢，它是这个，其实就是大成门东西两侧有十块像鼓一样的石刻。 嗯， 这个东西它是乾隆年间仿周代石鼓刻的。最早的周代石鼓呢，它是唐代的时候在岐山那个地方，陕西岐山出土了。金灭掉北宋之后呢，就把这个石鼓就拿到了北京。那会儿的孔庙呢叫宣圣庙，它也是放在孔庙里了，大概的位置在今天北京虎坊桥那儿。然后呢，到后来呢，北京孔庙建好之后呢，就把这个石鼓就挪到我们北京孔庙了。到了乾隆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石鼓他就挪走了。然后呢，他是把这个前人的这个研究成果啊，因为石鼓上是有古文字嘛，大概就是编了十首诗，把这十首诗刻在这个石鼓上，就放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了。原来的石鼓是随抗战前夕随这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南迁了，后来又迁回来了，今天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哦，还在那儿。 对，我们这是乾隆时候仿制的。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大成殿，大成门、大成殿，这是第二进院落的主体的建筑了。孔庙国子监这一共是几进院落？ 三进院落。 三进院落，第一进刚才说就碑林是吧？ 对，第一进碑林，从先师门到大成门之间算第一进院落。 第二进院落就是大成殿这边了。 对， 这也是整个孔庙的，应该是最中心的建筑， 最核心的建筑， 是也是孔庙里头最神圣的殿堂了。所以今天的这个祭孔大典也是在这里举行是吧？ 对，在那个大成殿前面的露台上举行。 哦，大成殿里头，您给我们把这个建筑的规制大概说一下，里头有一些什么样展品之类的。 因为大成殿，我们这个大成殿呢，它是在这个光绪32年的时候，最后一次增建，它是要把它的规格提高。我们现在是面阔9间，进深5间，是非常高的这种规格了。然后呢，现在大成殿内的比较重要的文物呢，有牌匾，清代的9个皇帝都给孔庙写过字儿。留个牌匾，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每个皇帝都写过。那比较有名的呢，就是康熙写的这个《万世师表》，然后是雍正写的《圣明未有》，和乾隆写的《与天地三》，这是几块比较重要的匾，后来还有这个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提了一块道下大同，里面还有这个袁世凯颁了一个大总统令，也是挂在里头的，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1984年大成殿重新开放的时候啊，就原来这些匾都摘掉了，只保留了一块黎元洪的匾，因为是民国了嘛。最后我们就是在重新恢复的时候发现这个匾挂不过来，就把 太多了。 对，就把这个康熙给这个孔子提的这个叫做万世师表这个匾挂在外头了，这是重比较重要的匾，里面还有祭祀用的祭器和乐器就是比如像琴啊、瑟呀、编钟啊、编磬啊，这些就是古代的雅乐所用的乐器，祭祀品呢就是都是这个清代皇帝赐给孔庙的，比如他就装的东西五花八门啊，像不加调料的肉汤，加了调料的肉汤，这是不一样的， 各种规矩。 对，腌制过的青菜，没腌制过的青菜， 为什么都要分这样子的呢？ 对，这是古代的规制，就是说我要表示祭祀是最大的事情，对鬼神对神的尊敬嘛，所以每次用的这些祭品都是不一样的，它的名称也是不一样的。 今天现场也会有是吗？ 我们现在已经没法再复制这个东西了。 好，这是第二进院落，那么第三进院落呢，也很有特点 啊。第三进院落呢，现在叫崇圣祠。他原来孔庙中都没有这个建筑，他是在嘉靖9年的时候，是嘉靖皇帝下令增建的，他增建的原因呢是有个故事，是明武宗去世之后他没有儿子，然后呢朱厚熜就所谓的这个嘉靖皇帝呢，他是以明孝宗，他认了明孝宗当父亲，也就是明武宗的弟弟来继承这个大统，他当了皇上之后呢，他要把自己的生父封为皇帝，这引发了 这大臣的争议，大臣就反对他。 嗯， 最后他虽然获胜了呢，但是他觉得心不甘。 嗯， 就说你们这帮这个啊大臣们不就是拿孔子来说事儿吗？等于是， 嗯， 那我就拿孔子来开刀。 哦， 他就把孔子的祭祀等级和封号都给降，都给该降的降，该消的消。 哦， 同时呢，说你不是说不能那个，说不能那个封我的父亲吗？我偏要封孔子的父亲，就把孔子的父亲。加了一个封号，又重新建了一个小的院落，叫启圣祠， 嗯， 来祭祀孔子的父亲叔良鹤， 嗯， 然后最后到雍正元年的时候呢，就孔子又把雍正皇帝把孔子的五代先人都封为王了，就把这个启圣祠改成崇圣祠了。现在它是我们一个那个叫大成礼乐的表演的活动场所。 哦，那今天也是。今天主要是在第二进是吧？ 啊，对，今天都是第二进院落。 好，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李可染画院曾经在北京孔庙举办过画展，我参加时瞻仰了一下孔庙。 都是第二进院落。 好，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李可染画院曾经在北京孔庙举办过画展，我参加时瞻仰了一下孔庙。这个祭孔大典呢会持续一个多小时，将近十一点之前结束。十一点开始啊，我们城市广播呢，我会去到这个中国美术馆对互动，访问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新浪微博，还有北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新浪微博，也会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号一直到七号，我们这个十一小长假期间啊，就为大家安排了这个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访谈节目，我们到时候会播出于丹、蒙曼、俞敏洪、陈履生、吴为山、陈仲强以及王静等人的这个访谈，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五，农历8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短时有大风，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总的来看，早晨能见度差，驾车注意安全。白天天儿还不错，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未来两天城区都没有降雨，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9月28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庙内将会礼乐和鸣，举行公祭大典。究竟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 在现代社会如何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出自于《论语述而》，原文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孔子说，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加以改正。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出自《论语述而》。意思是孔子说，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加以改正。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出自《论语述而》。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悬于室中以激励自己，可以翻译成为：孔子认为君子心胸开阔，神定气安，而小人则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老子的话。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再来看第三道题，孔子有名的学生有72位，其中孔子自认为最优秀的有那么几位。那其中呢，孔子评价一位学生是这么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您知道他说的是哪位吗？ A. 颜回， B. 子路， C. 公西华。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 C， 那句话不是孔子说的。牛塞尔，还有这个莲明飞经，一一邓经，牛仔，还有红十字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您。那么第三道题呢，大家再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孔哲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说说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和智慧，也一起感受今天的祭孔大典。这个洪生说，刚才这个您孔哲说到了关于这个进士哈，他说那进士起码得是现在的教授级别了吧。 这比教授可难太多了、你想这个进士的考试一般来说是3年一考，就考中300个人左右，一年100个名额， 是这全国前100名啊。 对，这个难度太大 太大了。梅花红问了一个问题，说您好，请问平时这个学生活动啊，在孔庙学习这个拜师礼，是拜祭孔子呢，还是说只是拜孔子？就有一个字儿的差别，祭，一个是拜孔子，一个是拜祭孔子哈。 一般来说，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就是我们现在孔庙有一些活动，像什么承童礼啊、胎笔礼啊、成人礼啊、拜师礼啊，这些活动中呢，它都有对孔子行礼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叫拜孔子，而不叫拜祭孔子。我们有专门的，平常有专门的祭祀孔子的活动，叫师蔡礼，就是比今天这个典礼的仪式没有那么隆重，也不用音乐，不用舞蹈，什么都没有，但是就像。孔子先师呢，献上新鲜的蔬菜和新鲜的果品、是这样子的。 今天的这个祭孔大典是从9:30开始，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关于孔子有很多的语录，其实我们从小也会学哈哈。说到孔子这个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中国的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咱们在国外的中国文化学院就叫孔子学院，所以说孔子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了哈。体现在很多的方面，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 这个孔子他创立了儒家学派之后，这个历经2000多年，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是这个儒家思想就变成了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主导的一个思想。 可以说中孔子和后来的儒家思想呢，就是成为了中华民族这个精神支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啊，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呢，我们觉着应该要从孔子那里去汲取最根本的养分。 是 啊，过了2000多年了嘛。 对，没错。说到孔子这个人，他其实也是贵族出身哈。 对，孔子的祖上他是宋国的贵族，就春秋时期宋国的贵族。 嗯。虽然贵族出身，但是他还是依然是非常的好学。 啊，对，对于这个，孔子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文献记载。 太久远了。 对，但是呢，他因为他那个他是宋国的贵族，但是他的父亲叔良赫是因为逃避战乱，来到了鲁国，在鲁国做了大夫。 嗯。 但是鲁国因为他地位比较特殊， 嗯， 因为他是周公的封地。所以呢，就是在鲁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图书馆的意思， 嗯， 它保留了很多和周朝这个就是和周朝的这个王家皇家图书馆有很多相似的这个文献资料，应该是从这儿学习的。 嗯， 他又比较好学。 对，然后他的学识其实在春秋时期应该还算是比较前卫的哈。有一些王当时是不大能接受他的这一套理论的。 他不是前卫，他是有点不合时宜。 我们今天就讲叫前卫，不合时宜。 对， 嗯， 他说，因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就觉着你这个好像对我的这个近期目标来说没有太大帮助，可能远。规划的远景非常好， 对，所以还是前卫嘛。 对， 但是现在来看呢，很多的这个思想确实是对我们中国人影响非常的深远。 嗯、 所以网友阿明也说：“啊，我小时候成天背《论语》啊，现在想想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那么孔子他的哪些思想，您觉得到今天都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呢？ 啊，孔子思想其实最独特、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他的伦理思想。啊，简单的我们就说几点吧，比如像仁，仁是他的思想核心嘛，本质上基本意义上就是爱人。 嗯， 伦理上就表现是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质，就是爱别人。 嗯， 义， 仁义礼智信， 义的伦理的义呢，就是合理。 嗯， 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他是义和利是相对而言的，他不否定利，但是你要在义的前提下去取利。 嗯。 像礼呢，就是本意是敬神，后来就发展成礼仪制度， 嗯， 啊，行为规范之类的，道德规范。孔子他重视这个礼，但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嗯， 他认为礼呢是这个调整社会关系、改善社会关系的一个工具， 嗯， 智呢就是本意就是智慧和智谋啊。孔子的主要观点就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要实事求是，第二就是你要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 对。 然后信呢就是诚实无欺。 嗯， 民无信不立，信是做人的根本，是你立事处事的一个准则。嗯、简单的就说一下这个。 嗯，网友多多米说，他说孔子曾经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这个我从小就觉得好棒啊。读书人这样传播自己的理念，真的是很值得尊重哈。您不是不接受吗？我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我来告诉你们我这好在哪儿哈。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也被很多史书记载，很多文艺作品其实也有呈现了。在周游列国当中，您觉得有哪些值得品味的孔子的故事呢？ 孔子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68岁回到鲁国，中间14年，历经磨难。 嗯， 那时的这个 条件比现在差远了， 太艰苦了，牛车，太艰苦了。 是， 他先后到过大小近10个国家。到处宣扬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但都没有达成。 嗯， 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啊，比如说像他刚刚开始周游列国，他先到了魏国，魏国的都城叫地丘，就大概是今天河南濮阳这个地方。 嗯， 他看到说啊，街面上好多的人啊。 嗯， 然后他的这个弟子冉求是为他赶车的嘛，就说人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赋之，就让他们先赋起来。让他们都有钱，冉求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就是已经让他富了，又要怎么办呢？他说：“孔说教之，就是教育他们。”这段话也被说在《论语》当中啊，就是孔子治国的三步走的一个策略，就是增加人口， 嗯， 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起来。 哦，您这么一解读特别明白。 啊，对，然后呢？ 再让他们受更好的教育， 然后再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这样你的国家就强盛起来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孔子他在宋国的时候，他得罪了宋国的权贵，他就跑了。 嗯， 他跑到了郑国，得罪了人跑，当然就比较慌张了，慌张就和弟子走散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就站在郑国的东门外了。他的弟子找不着他了，子贡就向郑国人打听，一个这个郑国人就跟子贡说：“我看到东门外有个人啊，他站在那儿，他的额头像尧，就是古代著名的这个三皇五帝中的尧啊，他的这个脖子呢像高尧，就是那个舜帝时候的法官，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然后他肩膀像子产，就是我们说的郑国的，也是一个有名的贤人。 他长得好有气势，人家一看这么不自觉的形容 他。他说腰部以下呢，比大禹啊，短三寸。但是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就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就像丧家之犬一样。这个子贡就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就到东门去找了，果然就找到孔子了。孔子很惊讶，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这个子贡就把这个话告诉孔子， 原文告诉他。 对，孔子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说：“他形容我的话。”我不敢当，就是我可能没有什么尧舜禹，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 气势， 对对，是这个。但是他说我累累若丧家之犬，确实形容的非常到位。就说经历了这样的危险，孔子这个人其实还是很有幽默， 很有幽默感， 不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意义当中就一个很古板、很刻板一个小老头，你知道吗？ 是有学问的人，他也不是古板的。 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反映孔子的这个。那个他的这个气节就在这儿，就是说孔子他有一次他迷路了，找不着这个过河的路口了，他就让自己的这个弟子子路去问去，碰到两个人，一个叫长举，一个叫杰逆。长举就问子路说：“那个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啊？”我老师孔子。他说他知道渡口啊。杰逆就问子路说：“你是谁啊？”子路说：“啊，我是子路。”杰逆说：“那你是孔子的徒弟吗？”他说是。杰逆说：“啊，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和谁去改变它呢？”你与其跟着孔子去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来逃避社会黑暗社会的人呢？然后他又接着种地了。孔子说：“哎，说即使说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四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就说我们不能和飞禽走兽们一起和群共处。如果不同人打交道，又和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从事改革了。从这个故事看，就是孔子的思想是积极的、向上的。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造社会、改善社会，积极入世的。 网友王军说：“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当时不管用啊。”的确，后来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在后代达到了大规模运用哈。在什么朝代？后来是？ 其实他就是没法说是哪个具体朝代。因为孔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想法呢，他有两个很高的一个政治理想，一个叫大同世界，一个叫小康社会，什么都知道啊。大同世界的就是礼记里有大同篇嘛，就是天下大同。是说这个天下为人民所共有，选举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啊。什么人们不只爱自己的亲人，不只爱自己的子女，而是所有的大家都得到这个得到相应的福利啊、照顾啊。夜不闭户啊，什么盗贼无法出现啊，阴谋诡计也无法实施啊，这是他的理想社会。所谓的小康社会呢，就是他较低的这个政治目标，所谓的近期目标。就是天下变成私人的天下。百姓们爱自己的亲人，财富呢什么都归自己，官位世袭啊、贵贱不懂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虽然没有大同社会那么高尚，但是对于这个社会也是够用的，这个意思。 确实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理想对于中国后世影响是很深远的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的启发。那么在当今社会，您觉得我们学习孔子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知道孔子是谁，然后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孔子身上有太多被神性化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想要做到的就是让大家破除孔子身上的神性，就像我说的，你不要把孔子当成一个神来看。他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一个有点智慧的、一个朴素的小老头，这样就挺好的。其实儒学最早来说，它是关心人的学问，它是关注人的生老病死。他尊重的是人民的生命欲望和精神的追求，理解他们的情感啊、愿望啊、要求啊和他们的行动。 但是后来呢，就是被董仲舒神秘化之后呢，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而到现在呢，他也影响我们的是后来神秘化了之后的东西。我们现在希望呢，就是儒学呢，它就能变成一个沟通你精神世界和你日常生活的一个桥梁。 嗯， 我们走在桥上，不一定知道这个桥是什么做的，是石头的呀，是木头的呀，是钢筋的都无所谓。 嗯， 也不知道它的理论，就是需要它就可以。难道儒学去除神秘化，孔子去除神秘化？达到他的世俗化的这个结果，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如今学习孔子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 最后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孔庙今天祭孔大典的时间，以及平时孔庙开放的时间啊，还有这个交通啊、门票等等。嗯， 今天这个祭孔时间应该是早上9:30开始。 嗯。 平常呢，我们是我们分为淡季和旺季啊。这个旺季呢是8:30开门。然后6:00就是关门，售票时间呢是下午5:00停止售票。 嗯， 旺季就是每年的5月到10月。 嗯， 淡季呢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 嗯， 我们是4:30就停止售票了。 嗯， 然后这个在淡季的时候呢，我们实行周一闭馆，门票价格呢是成人是30元每人，半价门票是15人。 嗯， 中小学生呢凭学生证是免票的。 嗯，还有65岁以上老人。 对，大中专学生是半价。 哦， 然后65岁的老人呢这是免票。 嗯， 然后现役士兵也是免票的。 嗯， 身高不足1.2米的这个儿童也是免票的，残障人士凭他们的这个有效证件也是免票的。 所以呢，今天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祭孔大典，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儒家学说是孔子留给我们的博大精深的宝贵财富，孔子的精神和智慧也能带给我们很多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纪念孔子就是吸收中华文化的历史精髓，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去孔庙转一转，静下心来好好的品味和感受一下。非常感谢孔哲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回去马上就要祭孔大典啊，忙活着， 我现在往回走还赶得及。 好，谢谢您。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智慧，9月28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庙内将会礼乐和鸣，举行公祭大典。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极富学问，论语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个意思就是孔子说颜回的品质高尚，一箪饭，一瓢水，处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苦清困，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素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公元前491年，颜回先孔子而去世，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他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父圣。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答对了吗？哎，这道题的答案是 A。洪生说了，嘉宾说的真好，不要把圣贤神秘化。今天早上的9:30开始呢，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会举办祭孔大典，大家呢有时间可以看一下。那么9:30开始一直到将近11点结束。那么从今天早上的11点开始呢，我们的城市广播呢会为大家这个视频转播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我将对话国际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从今天中午11点开始，您可以通过一直播新华社现场云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和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访问北京城市广播官方新浪微博，还有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进展。这是今天的活动。那么11期间呢，10月1号到7号这7天呢，我们是会给大家安排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特别的这个系列节目。系列节目呢会将播出，一共是7位，应该说是这个三代人的求学梦的访谈。这7位是于丹、蒙曼、俞敏洪、陈履生、吴维山、陈仲强还有王静，也欢迎您关注。好了，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It's a really old city.